天的早上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 都疼

半个青春，你也提前沧桑。 什么